纷飞，四海无人打扰。江湖桃李春风飘摇，灯时雨绵，梦雨潇潇，望君生我一老。心已随酒未到，回首归醉时笑，大梦一场全都忘掉。喜悲也好，醉恨也好，只怕孤独它催人老。犹记昨日已今宵，却难预料，不那回顾这青山，起送今朝，弹指间的青春正年少。让它月如摇，我与你情中红尘颠倒。一人春来早，竹卷轻梦绕，白发新醒望空酒枝飘。对影那沧海桑田又谁逍遥。回首归醉时笑，大梦一场全都忘掉。喜悲也好，醉恨也好，只怕孤独它催人老。犹记昨日已今宵，却难预料，心梦绕，白发新醒望空。